紧 MDiv， 但系其实佢已经喺 Moody 进修咗一个叫做 Leadership 嘅 Certificate。咁咧就向阳我哋认识咗好耐噶啦，由我八几年嘅时候已经认识向阳。咁佢系好有心，系全时间奉献俾上帝。如果听过佢见证嘅人咧，都知道咧佢系喺越南走难出嚟，柬埔寨走难出嚟。咁咧系嗰啲嘅共，嗰啲叫咩啊？共匪啊，共产党啊，揸住支枪咧，佢话支枪是靓到咧，系好冷嘅。我仲记得佢讲呢个见证，揸住对住佢，佢 feel 到张枪系好冷嘅，即系话好靓嗰支枪，咁啊指住佢。咁所以神救咗佢，带佢嚟到美国。咁咁佢亦都有机会去其他教会啊，或者查经班讲到。咁啊，今日佢其实唔系第一次嚟，我旧年佢已经嚟过。咁啊，今日好高兴向阳喺我哋当中，将时间交。 感謝神，同埋多謝陳牧師個弟兄姊妹俾我有個咁嘅機會，再次嚟同大家分享信息。頭先咧，陳牧師都稍微提過，即係我個背景，我咧喺柬埔寨走出嚟，咁所以咧，神所俾我睇到嘅感覺咧，我下一刻有冇命咧，我唔知嘅。所以我同大家講話嘅時候咧，如果同我有個交情，啲弟兄姊妹知道，有時我講話好笨，好唔客氣，因為我知道，當我下一刻我冇命嘅時候，我唔可以咧再講客氣話，同埋講埋啲嘢咧不着邊際，根本咧冇嘥我哋嘅時間，我哋冇時間再嘥。好，我哋而家今日咧一齊思想摩西啊，喺秩序表咧嗰度睇到個標題都好簡單啊，主題係講到摩西，但係咧。当我喺 PowerPoint 我哋睇，其实我想讲摩西一个被上帝破碎嘅人，而大大使用嘅人。当我哋讲到摩西嘅时候，大家好自然就谂到两个图画，好出名嘅，就系点啊？摩西将红海分开啦，系嘛？哇！以色列千军万马，下边后边咧有埃及嘅追兵，咁跟住前边红海开去，一举杖举手。红海分开，以色列人行过去。哇，跟住咧，仲另外一个咧好荣耀嘅，喺山上落嚟，揸住十诫嗰个石板，讲俾以色列人听：你要遵守呢啲咁嘅诫命。但系今日我哋唔系讲咁嘅嘢，冇错。喺人世间，尤其是我哋男人啊，一家之主啊，做丈夫嘅，做爸爸嘅，讲到乜嘢咧？都要中意讲自己家世嘢嘛，自己啲威水嘢。我今日同大家思想，系摩西最低迷、人生最低谷嘅时候。头先我哋睇到读嗰段经文，就系我哋嘅主耶和华喺荆棘都中呼求摩西。嗰阵时咧，大家知道，如果你熟读圣经嘅话咧，摩西嗰阵时几多岁啊？八十岁咯。我记得我喺美国公司大公司做嘢嘅时候咧，我哋成日有一个退休嗰啲 party。咁啊，当然退休啦，好多人咧系六十几岁退休啦，系嘛？好少话到七十岁嘅，六十几岁咁退休。咁啊，有啲问佢啊，你退休嘅时候你会做乜嘢呢？咁有人就话如果你系有参加教会啊，或者有传福音嘅咧，哇！我终于有自己啲时间可以传福音，可以咧为神做啲工作。咁有啲人咧冇嘅话咧，就话我钓下鱼啦，做啲嘢咁啊，买个 motorcycle 啊揸下。咁啊撞啱嗰啲净系工作嗰啲人咧，你问佢几个啊？唔系单一个，佢讲句啦，好唔客气，但系咧又好真实嘅。佢讲咩啊？等死咯，我咁都有嘅，等死。咁我谂翻系，如果你人冇目标，你唔知道做乜嘢咧？你退咗休，当你个寄托就喺个工作，喺啲金钱上嘅话咧，你冇晒啲嘢。下一步咧，你面对嘅咩？就系等死。果然，嗰啲人有啲我用花粒，有啲冇花粒嗰啲咧，两三年就去咗啦，真系啊！今日我哋思想 当摩西八十岁的时候，在人生当中，我们觉得玩完了，我是这么大的了。你想想，你看看个背景，摩西那时候是什么？在埃及的皇宫，是一个王子，受了所有的训练，千军万马跟着他。他是因为他看不过眼一个埃及人欺负个以色列人，打死了个埃及人，咁跟住俾你举报，就做咗逃犯。一逃犯之后就走咗去，一雪藏，神就存在雪藏咗几多年啊？四十年喺嗰度，点顶啊？咁样神呢就呼叫摩西。当我哋睇翻头先读嗰段经文，有啲咧我哋觉得都好都好熟系嘛？你根本唔使读呢个经文啊！当我们开始懂事的人呢，这些呢已经真的讲过，如果我们读那个 programming， 读科技的就已经 program， 即是已经在我们的脑里面呢已经将那个程式都写晒了，是吧？如果讲过呢全部消晒下去，好自然讲。神同我说，同摩西讲话，你去同埃及凡讲，你要将以色列人带出来。摩西即刻点话？哎呀，神啊，上帝，你估我咩人啊？可以见到法老，将以色列人喺埃及嗰度攞出领出嚟，咁样跟住点啊？睇啊，神，你叫我去以色列人嗰度，对佢哋话：呢个祖宗上帝叫我嚟呢度，咁佢哋梗系问我。上帝叫咩名？咁我应该点答佢呢？我俾大家睇下，摩西全部用嗰啲藉口啊，一句比一句犀利。哇！真系如果我唔知道以色列嗰阵时咧，圣地嗰个地方有冇人识太极噶？如果摩西咧，我相信系一个好个太极大师啊嘛，好识耍太极，我拜佢，居然同神耍太极。咁样嘅话，看啊，佢哋唔会信我，亦都唔会听我嘅话。嗰啲以色列人，因为佢哋话你系谁啊？耶和华都冇向你显现过。咁啊，跟住咧，神就讲一连串嘅回答佢啊。佢实在冇办法啦，即系俾拱咗去墙角嗰度。佢话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我求下你啦，你知道我一个。不是能言善道的人，你这样的样子，就是你对这个人以后这样的话，我是笨口笨拙的笨舌的人。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话，尤其是你叫你仔女做事的时候，他这样对你讲，你已经很生气了，有没有搞错？你这个人这么厉害跟我驳嘴，还说笨口笨舌。这样跟着还说，主啊，求下你，你要藉着边个嘅手，又派边个去啦？即系话 ，leave me alone, God， 放生下我啦。神点样答佢呢？神话我必与你同在，就算我差派你去嘅，我俾你啲棚具，你要将百姓。在埃及度领出来，他们要来这个山道侍奉我。咁样摩西话：咁样如果我同以色列人讲，你叫咩名咧？神讲俾你听，我是自有永有。你要对以色列人咁讲，那个自有永有嘅派我嚟呢度，咁样同你讲。耶和华神，我哋祖宗的上帝，就系、是、阿伯拉罕数晒以色列人最中意数嘅族谱，数晒出嚟。派我来这里了，这个就是我的名字，直到永远，这个就是我的称号，直到万代。哇，全部打晒那些全部，你想想神放去叫摩西去讲的时候，后面着晒灯的全部，哇，有晒那些广告打出来，有晒名号。跟着神不会说将摩西扔去见埃及人，那么做什么呢？神跟他讲 将个 plan 上个计划列晒出嚟。神点同我讲啊？佢话你咧要召集晒所有啲长老，佢同我哋讲，要同法老王咧去宣告。跟住咧，我讲俾你听，你自己做好心理预备啊！点解咧？你唔好以为一讲就得啦。埃及王即刻放你，佢个心好硬嘅，佢唔会放你走。嗱，我哋咧成日谂啊，如果神咧叫我做嘢嘅时候咧，吓一做一点咧就即刻成功，系咪咁啊？有咁嘅迷思啊？其实唔系喎，神俾我哋睇到话，我哋要有耐性嘅，慢慢一步一步咁样 carry on。咁啊，当然啦，你叫人去做嘢嘅话，第一件事咧就谂紧乜嘢？离开个家庭，改变你个环境。咁啊，跟住最担心乜嘢咧？钱咯，系嘛？但系喺段经文喺十六至至廿二节嗰度，神点样讲啊？你唔使担心，我要你走嘅时候咧，因为我加个灾难啊，俾佢法老王，佢巴不得快你哋快啲走啊！送钱送乜嘢俾你哋走？所有啲金银珠宝咧，咁啊够你起家噶啦，系咪好 wonderful？ 系嘛？我哋做乜嘢嘅时候咧，就成日谂呢个问题。哇！做乜冇钱咁啊点？咁啊跟住摩西话自己冇嘢嘛，算得乜嘢？咁上帝同摩西讲：你手里边揸住乜嘢？我想望望，诶，问牧羊个像咧？你掉喺地下变蛇，插翻去就变象。咁啊睇啊，你仲有咩咧？你仲有只手啊？咁样挤落去个胸度，攞出嚟变咗麻风，再挤翻落去变好。神俾睇个迹象，呢度神俾睇话，我要用你嘅时候，你现有有乜嘢？你有现成嘅，主就用你，系嘛？主个冇嗰时候咧话，哎呀，我叫你埃及，你去想办法搬一搬嗰啲轰炸机，跟住有战斗机咧为你开路，咁跟住有 smart bomb 咩为你炸平晒埃及啊，咁啊就开路。唔系啊，神话你手上有乜嘢？你嘅杖，你嘅手，你要去吧。咁跟住我就话：，哇！我笨口笨舌啫，咁样。你谂下，神点同佢对话咧？点讲咧？神话边个做人嘅口啊？边个使到人咧口哑唔讲得话，耳聋、目明同埋眼瞎嘅，就系、是、盲眼咧？岂不是系耶和华我自己？家下我俾你口才。指教你应该讲个系乜嘢，咁好爽啦！咁啊，摩西咧，梗系又推搪。哎呀，讲嚟讲去，根本你睇神咧，佢话你唔使怕嘅，我根本都俾个天你做胆，俾我你做胆啊！全部后边咁多嘢支持你，我系做天地嘅神，以色列人嘅神，我俾晒你所有嘅嘢，我俾佢睇嘅神迹。摩西知道冇办法推挡，哎呀神啊神啊，得你讲嘅全部都啱，但系咧 ，please leave me alone， 放生下我啦！我喺旷野呢四十年都未觉得几爽，系嘛？二世无争，有咩啊？新鲜嘅空气，吓好清嘅水，同埋咧点啊？那个心情一个心跳都已经慢很多。老实讲，我们呢过了中年，个男人呢很喜欢这样的生活的。你如果你不用我休息啊，听日呢有没有钱买米啊，做些什么呢，过这样的生活呢，哇，何为不乐，没有竞争，没什么，长命百岁，是吧？过得你好好。讲到神真的有火发火，神话哎，你讲嚟讲去讲你自己冇口才，哎，你咪有个哥哥叫阿伦咩？那个阿伦呢 口才很好的、哦、不如这样出来我赐口才给你，就赐口才给亚伦，亚伦的口才已经好了，我比更加好的要教你当做怎样的事，我已经给了个 plan 给你，给了个计划给了你，这样呢你要他现在跟你向百姓讲话，他做你的口，你要做他的上帝，这样呢你手里面拿那支杖呢就要行神迹。大家想想摩西真的胆很大，我知道我望一望你中间个个都有人做过嘢系嘛，但系上头有老细啊。如果你老细叫你做嗰啲嘢，你唔中意做嘅，你推咗几次啊？第一次仲好婉转咁样推，打大佢。第二次、第三次啊，试下，你翻去瞓觉，最好乜嘢都冇做。我交俾你做，摩西居然好大胆，同神讲辩论。咁样神咧就不断咁样就一路路将个 plan 交俾佢，指责佢，一定逼死做。咁样我哋睇呢个故事咧，如果我喺度咁样完结嘅话咧，咁样谂啊，哦，系个故事嚟啫嘛。咁跟住點呢？呼召神。當然呢，如果你睇嘅有時間睇全本、摩西五經，你睇過摩西以色列人大以色列人經歷過好多好多嘅唔同嘅嘢，好多嘅困難，撞過好多嘅板。咁你諗下，摩西喺以色列面人面前呢係一個咩？一個正正式式係一個領袖嚟嘅，係咪？以色列人服佢真係服到貼地呀。但係我哋喺出埃及记呢度睇到十七章十一至十三节，睇到点啊？呢、这个摩西当佢带以色列人面对咩啊？亚玛力人打仗嘅时候，嗰时边个带兵去打仗咧？系约书亚带兵去打仗。呢、这个系好唔合乎人的常理的，是吗？你想想变你约书亚你是老几啊？你的背景是什么？靓仔一个。我摩西啊，在埃及王宫熟读所有的兵法法律，又带个兵，这场仗这么重要，做什么要你去打仗？我应该身先士卒，是吧？做个领袖，我行在前面，后面的人才可以跟着我，因为我要 make myself visible 给大家看到我是带领的人。但摩西没这么做，他上去山上祷告。当他祷告的时候，大家看这幅图画很美妙，是吧？很美妙。摩西站上来伸高的手祷告，当他的手一下垂的时候，亚玛力人就打赢，升高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打赢。那么怎样？他需要两个人，他的 partner， 他的下属扶住他的手，就是什么？亚伦与户尔扶住他的手祷告，不断的祷告，一直直到亚玛力人被打败。这里给我学到什么功课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神呼召我们出来做一件事的时候，大家现代的文化你会看，个个都着做什么？个人英雄嘛。神呼召我，我一手撑晒，我做晒所有的事，我做到最明显的事，做到最大的事。神因为你呼召我嘛，做最大的事。但有没有想到这个时候，当你做个领袖的时候，你要付出一个最大的代价是什么？是一个祈祷的代价。你不但要自己要祈祷，你还要带领人家祈祷，还有你讲给这些群体听，我是一个软弱的人，我需要有一个团体来帮助我， 扶持住我的手，你带领我。咁跟住咧，我哋睇成个系列，有几段经文咧好得意。咁忽然间讲到话，跳到民数记十二章嗰度，讲到圣经，我讲到话摩西为人咧极其谦和，胜过地面上任何人。呢句话你翻开圣经讲几多次，是主耶稣自己讲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要向我样式扶我的额。除此之外，神讲话亚伯拉罕是个好朋友。呢度讲到摩西极其谦和，谦和到胜过地上任何个人。我哋谂下，我哋做爸爸嘅，做领袖嘅，喺教会侍奉嘅。如果讲到要人哋咧睇到你乜嘢咧，嗰度话啊睇到我识唱歌啦，我唔系话你哋乜嘢嘅，可以教导啦，可以咧传福音啦，可以做啲乜嘢？但系你谂下，神所看重嘅系咪一个谦卑嘅人？保罗话：我哋夸口就夸口，我哋嘅自己系软弱，我哋系一个谦卑嘅人。咁跟住下边一段啦，好奇怪，神就用呢段一句咁啊带出下边咧嗰个好重要嗰个事件啦。你只要做领袖，成人都被人攻击噶，系嘛？你做带头作用，你侍奉你冇理由做乜嘢都任何侍奉，你企出嚟啦。冇错，弟兄姊妹有支持你，有赞赏你，但系咧，亦都好多人攻击你。有时你攻击你嗰啲人咧，系你点啊？系你最亲爱嘅人啊，你嘅亲人嚟嘅。你谂下喺民数记十二章第六至到第九节嘅时候，边个攻击摩西啊？嗰时候系家姐同佢哥哥，因为咩事啊？因为佢太太古实人，娶一个古实人个太太，咁就毁谤佢，就讲埋晒佢系边个啊？娶咗咁嘅女仔啊，外邦女子啊，又咁样，唔通神就系藉着摩西同佢讲话咩？好奇怪呢度，神跟住点啊？帮摩西辩论，神对佢家姐同哥哥讲：你哋中间如果有先知嘅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但系我啲仆人啊，我啲仆人，你听清楚，我个仆人摩西。不是这样，他在我全家是尽忠的，尽忠到什么程度呢？我跟他的关系亲密到的程度是怎样？我跟他面对面在讲话，清清楚楚，不用猜谜谜语，是吧？他甚至呢见到我的形象，那么你怎样要批评我的仆人摩西？上帝怒，咁就离开咗。你谂下，我哋同神嘅关系系点样？神同我哋讲说话嘅时候，使用谜语啊、天象啊，或者用弟兄姊妹啊，暗示你咧，明示你咧，系做啲乜嘢？我哋学到乜嘢？我哋侍奉嘅人，尤其是当我哋受到你嘅攻击。受到你即系唔了解或者奚落嘅时候，你会唔会做啲嘢咧？系为自己辩论咧？讲啲说话为自己辩论咧？或者做啲嘢出嚟咧，证明俾啲人睇佢哋系错嘅，佢哋冤枉咗我嘅，或者好似摩西一样，将呢件事交俾神，神会为你辩论嘅。跟住。 这个呢看上来好像题外话。我们讲回摩西，神呼召摩西讲讲了一轮，真是诶，怎么到后面呢，我们要讲回这个结局，摩西越选约书亚出来呢做个继承人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圣经手上，我可以打开圣经问问题，在民数记二十七章十二到二十三节，我不会 叫你读出来的，那么我会跟大家讲讲里面那个大意。这里讲到啊，到这一章第一节，神呢好，真系好幽默噶，带摩西上咗山顶，望啦，望啦，望啦，下边咧就应许之地啊！你睇几靓，流奶以蜜之地啊！你眼望到边度？我咧应许俾亚伯拉罕，你眼望到边度咧？你个境界到边度？望啦，望啦，好羡慕咧！但系讲俾你听，你入唔到去啊！你好似你哥哥咁样，你会死喺呢度，你入唔到去。我请大家思想一下，你点样嚟将你嗰个骄傲、你嘅自豪、你嘅自尊？再吞翻落去，你谂翻神系咩原因啊？唔俾入去啊？佢话你系咁简单啫嘛，喺嗰个咩啊？嗰个泉嗰度，以斯巴泉嗰度，我叫你吩咐石头流出啲水出嚟，你居然用嗰个杖咧嚟打敲打石头，唔听我命，你唔尊重我。但如果睇翻前面嗰段圣经咧，其实咧。你当然要讲啊，即系摩西都嗰时都猛，点解？因为以色列人咧不断不断咁抱怨，整到摩西有火拿出嚟嗰份搏落去咁啊！直头，诶，你哋半夜嘅人饮啦，饮啦，俾你饮。神就系因为呢件事，摩西唔入到去个应许之地。佢谂翻，你做个领袖啦，好唔公平喎！哇，你望一望翻，诶，嗰啲以色列人咁衰。犯了这么多错误就拜金牛，你看我大佬带领他们做金牛，你拜什么？他结果他们死了，我只是犯这件事犯得这么错，你不喜欢我做这件事，那你又不让我入那个应许之地，好不公平。但是大家看看摩西有没有跟神在这里争论什么叫 fair 或者不 fair？ 摩西没有这么做，反而呢摩西想到什么？在十六至十七节那里说，主啊，求你兴起一个人，带领他们你的民入去应许之地，继续管理他们。如果没有人带领的话呢，他们好像一群羊冇咗牧人一样啊！哇，好难，好难顶啊！当我预备经喺呢段讲到嘅时候，我睇啊，哇！如果俾我，哇！我跳跳扎啦，神！我冇功劳都有苦劳啊！做乜你唔顾念我？你对我咁残忍啫 ？It's not fair to me， 系嘛 ？You call me out from retirement。啊、我退休的时候你将我拉出来做那么重的事，劳心劳力，我一旦犯了一件事你不满意，就令到我好像他们一样收场。但是摩西没有这么做，摩西想的什么？他想到后面的人会怎样，以后怎样过日子。那么神当然上帝告诉你，哎，你现在我选了约书亚，你按入去交棒俾佢。呢度咧，俾我哋大家有一个好好嘅个思想。虽然咧系一个题外话，但系咧我成日听到一句话话 ：few leaders end well， 即系话好少有领袖咧系收场收得好嘅， 不是说冇得好死的，你这样 听清楚。很多领袖，当然世界上很多领袖不用说，不说世界上领袖，基督教机构的领袖，教会很多人的领袖都是。到晚年的时候，不是说犯了什么错，你知道吗？最大最大最大，好像我们经常在那个读那个基督教领袖学的时候呢，就学到看那个那些 case study 那些个案去研究，很多在位太耐的领袖，当这个这件事工呢是他的，是 take ownership as my baby， 是我的婴孩，如果没有我呢不行的，会想的，神啊，你叫我，我做得咁辛苦，系嘛？我仲生勾勾嘅时候，个头脑仲转得咁灵活，啊，我身体几好，我做到嘅嘢又有钱又有乜嘢？你叫我交棒俾一个 no name 嘅，一个小子，点得噶？就算啦，终于俾你逼咗交一棒，交落去咧，后边咧做太上皇，我不点控制。但系呢度。摩西给我们一个榜样，怎样神叫他加棒就加棒， No more argument。 我给大家看看两个例子。刚才我们说摩西、发生的事，你说全部都是古人的东西，我张眼看呢，我们当中、当然真的成年人多占多数，我不知道你成年人是二十岁呢或者是九十岁，但是无可厚非你都面临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会渐渐消失而去，你会离开世界。我不理你几后生好，你听摩西这里说八十岁好像、人生玩完了，其实很多人呢二十岁即是很后生的时候呢都觉得人生玩完了，我自己也这样经历过。我1981年我走难来美国的时候21岁，小学都未读完，不是家里没钱，因为打仗的缘故没受到正式的教育，我想我自己玩完了，神将我在垃圾堆里执回来，再次的带领我。当你想到管员的时候，我们看看这个人，大家都听过 Chuck Colson 不知道、或者 你们比我后生的多，如果你看了 上面的幅照片，小小的那个跟这个 Nixon 尼克森总统在影相，尼克森总统呢他留给大家什么？你讲起尼克森，你谂起咩？水门案啦，系嘛？丑闻嚟嘅，佢系喺美国有史以来咧 ，so disgraceful 嗰个，即系一个完全咧，即系咁，即系人当佢咧，即系撇弃嘅总统，个个都睇唔起嘅。Chuck Colson 嗰年咧30几岁，做咗尼克森总统嗰个特别顾问啊，特别助手。三十几岁，他一生一世是一个政治家，律师，很傻，很厉害。当他在就来坐监的1973年，他信了主。大家记得他做了坏事信了主，不是说、法官同情你，你不用坐监，因为 你 repented。咁你一日会罪就，唉，赦免都会罪，因为主已经赦免你啦。No， 佢照佢喺坐监，喺坐监里边咧，佢建立一个运动，就系监狱嘅个事工，带咗几多个监卒嚟信主，就系佢啦。当佢觉得自己乜嘢都冇晒嘅时候，交俾神，神会继续用佢。跟住下边呢、这个。大家都認識的， 尤其是你在 Trinity 畢業出來，陳牧師你跟他很熟的，他是你的校友來的， Ravi Zacharias。 大家都聽過 Ravi 說很多很出名的一個辯論啊、護教學等等，但是你看他的見證呢，他17歲的時候他自殺，食藥自殺。當他半昏迷的時候，有人將一本聖經給媽媽，那位媽媽讀聖經給你聽，那就信了主。今天你看看他為神做多少事，一個17歲，一個30多歲的人，一個80多歲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們沒有什麼理由說 I'm too late， 我玩完了，沒有了。你怎知道神不用你？有几点我跟大家再 recap， 再讲清楚 summary。 第一，这个首先，如果你神用你的话，你被神破碎，你不觉得你自己有什么？完全没有，神要打烂了。第二，当神用你的时候，他用你就这么 original， 这么原装的你，不需要什么包装，你有什么就用你什么、啊、你有个杖就用你的杖，你有手就用你的手。如果真的需要的，神呢会加给你，不加能力给你，加什么？加弟兄姊妹，加同工给你。第三，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，尤其是做领袖的，我们要付出一个祈祷的代价，最重要。你不但要自己祈祷，要带领你们祈祷，同俾你睇到，不是我一个人祈祷你可以撑晒，大家一起合心合意的祷告。第四，我睇到摩西的谦卑，你唔使怕的，你做错嘢，人哋你觉得人哋呢啊冤枉的你，或者不了解你，哎，放心，神会为辩论，因为人家想什么你怎么说，人家都这样想了， Who cares、right? 跟着第五呢，就是什么？摩西的顺服，虽然神看上来对他很严格，而且他愿意看到什么天国，他的看法是怎样呢？我能够训练了多少人，我愿意交棒，因为我自己不可以永远的撑落。如果神叫我交棒，我要交棒，好谦卑的仲要交棒。你看看神就给摩西的 reward 咩？神为主持丧礼。世界上有哪个人？好少，简直数得出。嗱、啊，咁我哋讲翻，好，头先你讲到摩西，讲到 Chuck Colson。讲到 Ravi Zacharias， 哇，那些全部都 big shot 嚟嘅大人物啊，做乜嘢嗰啲古人啊，好出名嘅领袖。今日我企喺你面前，我系你哋中间一个小子，我同你分享。如果神可以藉着我做嘅嘢咧，亦都可以藉着你哋做。大家记得我开餐馆啦，系嘛？我咧就09年失業啦，你要喺高科技公司，你做一個經理失業，你點樣揾一份工啊？嗰時嗰個世界不景氣，係嘛？你點樣揾得咁多錢嘅收入啊？人哋必俾你嗰個職位。咁啊，同幾個弟兄話一齊開餐館去試下係點？開餐館咧好辛苦啊！咁啊，我食就好同情摩西嗰種。那种被抛弃，被那个什么，那种好像觉得被神抛弃，被人抛弃，那种苦乐平扬啊，你知不知道那种心情有没有搞错啊？你读那么多书，是吧？神不是将你垃圾堆里插出来，你应该为做大事嘛，你踎在唐家里做餐馆，日日回来攰到死，又不睡得，又不吃得，啊？第二零一一年的时候， 神俾我睇到，你做餐馆，你最 enjoy， 你最中意做嘅乜嘢？我根本谂我都冇谂到啊！我最欣赏就向我啲顾客啦传福音，讲主嘅救恩。咁圣灵同我讲啊，呢条留喺餐馆做咩 ？Get out！ 你记唔记得1981年嘅时候，我呼召你全时间奉献？你经过30几年不断咁用藉口用乜嘢？俾你好嘅工作，俾你有乜嘢系嘛？读件学士，读件硕士，你又想读埋博士？我话你太野心太大啦，唔俾你咁样做。今日你要出嚟受装备。2011年去读神学，睇我点样要你做啲乜嘢。咁我当然啦，我去 Moody 啦，系嘛？入去到，哇，去到好远添，你嗰年有几多岁啊？2011年，如果你识得 do the math 嘅话，51岁啊！Man， 到今日我仲喺 Moody， 我系最老学生，老学生。一入到去啦，好 intimidated 啊！你又一望一望，咦，全部都啲同学咧，系我啲仔女咁嘅年龄喎。出嚟我知我好读大学一半，佢哋嘅问题梗系大本 notebook 啊，睇嘢写乜嘢咁啊。先生嘅第一堂有冇讲乜嘢，写低咁样来。第一堂上去即刻上课，全部都用 iPad， 哇，睇啲圣经。我话我乜嘢都冇带啊。咁样、教授啊。你看隔壁那個人，隔壁的後生仔21歲啊，這樣發 slow down I cannot read it。 我才發覺的時候原來我有老化。這樣神，你究竟要我做什麼呢？到今天為止，人家問我，你 Moody 你浸了這麼久，你有什麼改變？我說我想都不用想，立刻聖靈跟我說。以前呢，我覺得我什麼都可以为神做，神啊，只要你与我同在啦，我乜嘢都可以为你做。今日呢，神俾我睇到咩？神俾我睇到话，小子，你系乜嘢料，我系点样用你？如果我觉得你好似锤仔咁啦，我当你锤仔咁使；如果你系螺丝批呢，我当你螺丝批咁使；如果你系垃圾桶呢，我当你垃圾桶咁使。明吗？我哋系咁嘅。有时呢，我哋成日话神啊，我为你做啲做嗰啲，但系我要做啲，我要做啲做嗰啲。如果你将你自己交俾神，神啊，我就系咁啊，你想点样用我呢？但愿呢个信息俾大家翻屋企，好好地嘅思想。我喺你中间一个小子，我出身唔系好显赫，又唔系受咗好多个教育，做咗乜嘢？到今日嚟讲，我都唔觉得自己有乜嘢。I'm nobody。但是当我愿意交给神的时候，神可以藉着我做很多事，我自己都想不到的。我们就是基督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